所到之事，本朝家一身，万民无不瞻仰。 岂敢！ 大人持金路过几身？ 路过三身。 在火池下马， 在洪洞县下马， 我曾查得民情， 你曾查得民情，若有谋事亲夫一案，不知牵连多少好人在业内。 有过贤女儿不登， 好过贤女儿不登。 大人升堂，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谋事亲夫一案。 大人升堂，司礼等一门伺候。 请。 无有小人名字，不敢隐身，此乃洪洞县之国，与小人无干，望三位大人谅情。 常在回民，其心何免？ 免待反复 是。 反复走动，

壮志尚明，写的苏三，你为何考成玉堂春呐、 请刘大人用心在 玉 堂呐。 心得坏了。阿凡夫，我来问你，这头一个开怀的人儿是哪一个啊？ 讲什么大方，这也是他王室门中不幸呐、啊，吃了个败家之子。 怎么败家之子？ 败家之子。

的嫖客， 不错，倒运的嫖客。 那王公子不曾愿当， 忘不了昙花呀，道什么明白，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啊。 想起一辈古人来了， 哪辈古人？ Siri，

神眼帘。 银子多少？ 王公子，你可相认？ 但是 来的你也是王上。 去连王大人也身在其内了， 以大人之见呢， 你我暂退看他是怎样的落案。 好，留意大人。 司礼等告退，请便。 比作花中蕊，把那王公子比作祸来。 大人大王公子好比采花，想当初花开一方时，他好比那李公儿飞了没去采，花心日今不见公子念我呢。 传唤卑职有何训谕？

哎，这回还差不多。得，你们这说话，我外头给你们看看去啊。 Thank you.

笑的世界叫我好笑啊。 好笑什么啊？ 是你见着周仓的神像吓得你是这样啊。 有口是他人无